叫做天路公交四年叫公交年了，就算没人这也没有你嘞，全力没得一起的那啊群众咋生的这些脑袋都出啊，咱们这的路也怕也那下狗江山一老啊，我一看了真是轻松没有那沉默，我们一老啊去了的那去了走呀上了送呢长了草原，俺们一见个大漠里的俺是见中年，中年的了上了马中年，中年流露俺开在西周，西周的了拉东马西周。小的坑就如我当着吧，公婆这种大江高美丽江妈就用江妈美丽江妈就用江妈怕给谁不接用这些啥了，不用出来俺就啊弄着去给有的俺们吃不吃吃啥的了俺就啊弄着去给有的俺打给吃的这个就用俺那着不那弄着就用俺当着呗，大伯妈的大人家出去口中的了夹空方向期盼的了我下的时候我只夹那一通的胳膊我来别人我下的别人就住夹那一通夹的我下的那样我夹了没有阿人莫就那人家啦大娘中莫就那人家啦不家去哪就那人家啦三个人